的疫苗接种比例明显低于白人。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完成疫苗接种的人群里面，65.8%是白人，11%是拉丁裔，非洲裔和亚裔分别只有8.5%和5.3%。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21点，升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2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47，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6，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5，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6.34美元，卖出价是1,827.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香港电台第五台将会有节目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系乜嘢节目呢？咁时间有冇变啊？ 电台时间依然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而喺早上11点，只要打开港台电视31，就会睇到一小时嘅同步直播。 节目内容会有咩转变先？ 会变得更加好玩，更加好睇。5月17号准时见。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想听明明名曲 戏曲天地啦， 想欣赏粤剧名家嘅歌声 戏曲天地啦， 想点唱自己嘅心水歌曲 戏曲天地啦。 喜欢粤曲嘅朋友，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 星期一、三、五下昼2点，仲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环节。想听心水歌曲就话咁易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 首歌的名字就叫童话，但是个故事呢就真的不是几好的这个童话故事。光亮好了，我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2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今朝早咧拣嚟一啲经典嘅国语歌曲，有几多首你系喜欢嘅呢？希望我同你嘅选择都系一样。有啲人咧身上边系会散发一种嘅味道，系身上独有嘅味道。呢一种味道就是值得令人怀念的一种的味道。辛晓琪。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伤心可以很少，我 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先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侵蚀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暴躁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做 live 咧就有呢度好啦，点解咧？因为佢中意跳线就跳线，佢想点就点，不过唔紧要，我继续俾佢唱埋。 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平时听嘅呢个爱如潮水版本咧，就会系张信哲啦。不过今日拣嚟嘅一位女歌手啊，佢个名字叫做蔡淳佳。做 live 就呢度好啦，因为跳线嘅话，我可以开咪同大家讲佢跳线。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朝头早嘅五点半钟啊，我哋会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咁朝早配配咧就拣嚟好多嘅国语歌曲，我哋一齐听，一齐唱啦。好，呢个时候先听新闻，翻嚟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部幼稚园、 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叶氏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和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于18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个案，相关学校被纳入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会直接向幼稚园和学校提供粪便样本瓶或者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中文大学表示，新学年起入住宿舍的学生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每两星期做检测。中大话，全球疫情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是减低个人感染风险和预防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中大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批评学校的做法是变相强迫学生打针。有宿生表示会重新考虑会不会申请新学年继续住宿。又在酒吧兼职的宿生表示，早前为符合政府要求已经接种疫苗，所以新措施对他没有影响。港大、科大、理大、岭大、交大、浸大和城大回复查询时都表示未有相关安排。同台北有邦交的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可能在中国大陆设立商务办事处以取得新冠疫苗。美国国务院谴责利用疫苗追求政治目的，未有点名批评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谴责利用可以拯救生命的医疗援助推动狭隘政治议程的行为。发言人还说，美国在洪都拉斯面临疫情考验的时刻，和洪都拉斯站在同一阵线。较早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顺应大势，作出符合民心的正确选择才是正道。缅甸官方传媒报道，早前被捕的日本记者北角裕树将会在近日获释，并且被遣返。45岁的北角裕树是自由撰稿人。2月26日，他曾经在街头拍摄示威活动时被捕，几个钟头后获释。4月18日，他被警方从仰光的住所带走，之后被起诉传播假新闻。报道说，当局将会撤销对他的起诉，并且将他遣返日本。缅甸军方2月政变夺权之后，武力镇压示威，造成780多人死亡，至少80名的记者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021点，升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2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6，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5，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6.57美元，卖出价是1827.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

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煲过这一套剧呢？我记得我足足煲了这一套剧都，我想起码有五六次。F4 成员加上这个小 S 的这一首这一套 F 流星花园，找到这一首的主题曲，庾澄庆主唱的《情非得已》。咁啊，当中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有呢个杜明志同埋杉菜嘅一段嘅爱情故事咧？嗱，讲起即系呢一套嘅《流星花园》，当然咧最出众嘅梗系嗰四个大男孩啦。而家已经唔系大男孩，当年系。究竟嗰四个大男孩当年你喜欢边一个咧？定系你都觉得佢四个都唔顺眼啊？ 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就给我吧， 再也不 我找到呢一首歌啊，《流星雨》。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睇下睇唔睇到流星雨。5:09应该已经有太阳出嚟。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下周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每一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唔系谂起黄兴平，我系谂起余文乐啊。不当然啦，呢一首歌其实有国语版，亦都有广东话版。不过事实上，我觉得国语版系好听好多。别问我是谁。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寂寞如水，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将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 到上昼六点钟，我哋会先听一次新闻，回来之后还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天由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会出现，今天会跟大家讲下这个呕的吧。呕不一定是吃错东西的，原来压力都可以令到自己呕。究竟是怎样呢？一阵间要听一下啦。现在要听的是同案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

道琼斯指数报34021点，升4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2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6，人民币6.453，英镑对美元1.406，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26.57美元，卖出价是182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在疫情之下，生活难免受到影响，有人会失去斗志，闷闷不乐，甚至觉得抑郁。由5月17日开始，袁翠霞会邀请精神科黄松光医生同大家介绍抗疫乐活大行动，透过思维、心态和行动的改变，重拾对生活的热诚。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2啦，差唔多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唔知你听紧你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定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不过无论边个台都好咧，都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节目啊！喺呢个时段里边咧，就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过呢一个压力底下咧就会肚饿啊。其实呢个压力唔单止系会肚饿，有机会咧系会呕嘅。咁究竟呕同肚屙即系点解会因为压力而形成嘅咧？咁啊，一阵间就要听下啦。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系2021年嘅5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呢个4月初三噶啦，4月初三。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又已经系4月初三。咁啊，时间过得快啦，咁啊，希望呢个疫情亦都希望系过得快啦。咁啊，大家唔远离呢一个嘅口罩嘅日子咧，亦都快啲远离就好啦。听首歌翻嚟之后，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呢个时候我哋有林忆莲啊，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冬也不能冬， 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清晨爽利，除了有钱佩佩之外咧，当然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你好啊， 你好啊，大家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啊，早上啊，早晨早晨啊，好咁啊，沈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啦，就讲咧原来咧肚屙咧都会有机会同呢个情绪扯上关系嘅。除咗肚屙之外咧，我亦都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当有压力嘅时候，都会呕噶啦！我印象中咧，喺我嘅大仔咧，喺细个嘅时候，佢幼稚园有个同学咧，每逢测验啦、默书啦，系幼稚园测验、默书考试咧，佢都系会呕嘅。咁而我大仔间幼稚园系几乎个个礼拜都默书嘅，咁其实个个礼拜我都见到佢呕嘅情况，都真系几令人即系担心嘅。咁但系好似又冇咩嘢可以帮到佢，其实系咪？真系一个人有压力嘅时候就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其实即系你话系咪有压力就一定会有咁样嘅表现，话呕啊咁样样咧？就当然就未必一定嘅。有压力嘅时候咧，每个人都有佢一个表达嘅方法啦。咁但系我哋发现咧，确实系有一部分嘅人咧，当佢尤其是一啲年轻人啊或者小朋友嘅话咧，佢哋当佢哋可能嗰个表达情绪嗰个嘅方法或者习惯未系好成熟嘅时候咧，又或者佢处理情绪嘅机制未好成熟嘅时候咧， 佢都係會有一啲嘅用一啲身體上面嘅表徵呢去到呢表達佢自己入面一啲情緒嘅反應嘅。咁嘔呢就係、是、其中一種。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知道有呢一樣嘢，咁但係呢確實當一個小朋友佢持續咁樣嘔啊，持續咁樣嘔，我哋都一定唔可以咧，即係太快咧下定論話啊，佢一定係壓力，所以令到佢有咁樣嘅反應啦，或者嘔啦咁樣，焦慮嘔啦咁樣。咁咧，我哋一定係咧用一個檢查翻佢身體啦，有冇一啲佢本身個身體個狀況啊、長度啊，又或者其他佢身體上面嘅結構啊，或者其他嘅疾病咧，引起佢呢一個持續嘅嘔啦。啊，咁當我哋真係排除曬佢一啲身體上面嘅問題之後呢，我哋先至可以循返頭先話嗰個會唔會係一個情緒令到佢有咁樣嘅嘔嘅持續嘔嘅情況出現呢，我哋先可以開始喺呢一個方向去到探索囉。 嗱，我記得上個禮拜講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呢就同呢一個嘅焦慮呢就係扯上一個好大嘅關係啦。咁如果喺壓力底下嘔吐嘅朋友仔係咪其實都係同焦慮有關嘅呢？ 是啊，其实呢即是如果从一个心理上面嗰个角度去到睇嘅话呢，确实呕呢是一个几直接几明显嘅一个即表达方法嚟㗎。咁佢哋隱藏住一啲幾強烈嘅信號嘅，講緊係譬如話一啲好強烈嘅嬲怒嘅情緒啊，又或者佢對於一啲嘢好不滿、好唔想接受嚇，咁、可能佢亦都係會用一個咁樣即係潛意識上邊啊，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表達，甚至咧可能佢係想有啲嘅逃避啊，又或者咧係一啲可能係佢學習翻嚟嘅一啲嘅方法去到表达佢呢一种咁样嘅内里嘅焦虑都唔出奇嘅。 吓、可以控制得到㗎，即係我想呕就可以呕㗎喇咩？ 我可以举一啲例子啊，其实好心理上面呢一啲好强烈嘅一啲信号嚟嘅，或者个关联好大嘅。一啲文献都有记载一啲几特别嘅一啲案例啦。咁其中一个呢就係一个14岁嘅年轻人啦。咁有一次呢即係佢就入院啦，就话佢呕得好犀利啊，咁样呕咗成差唔多半年以上啊咁样。咁佢呕成点呢，就係讲緊係呕到呢佢食唔到嘢啦，咁成係可以食一啲稀嘅嘢啦。流質性嘅嘢啦，咁、最後咩連呢啲流質性嘅嘢咧，佢都食落去咧，都係會嘔嘅。咁、以至到咧，佢即係個體重降得好犀利啦。咁亦都入院咧，係要去吊鹽水啊，咁樣去到維持佢生命。咁睇翻咧，啊，原來呢一個咧係即係一個咩人嚟嘅咧？咁啊，屋企就相對都好健康嘅家庭咧，其實。咁、不過咧，再探索多少少嘅時候咧，發覺佢原來咧，佢爸爸咧，即係對佢嘅要求好嚴苛嘅，其實。尤其是喺學業上面咁佢亦都成日都同佢一啲嘅弟妹呢去到比較咁呢就好多時候話佢冇用啊，話佢做得冇咁好啊，做一個哥哥都即係冇一個好嘅榜樣啊咁樣。咁好多時候亦都係會喺一個飯桌上面呢當佢哋食飯嘅時候呢，佢哋爸爸啊， 就直接咁樣講佢啦， 就會喺嗰個場合講呢啲咁嘢咁慢慢形成呢，佢就喺食嘢上面呢，佢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底下咧，佢形成佢一啲咁样嘅感觉啊，即系佢将食嘢嘅时候联系咗呢啲咁负面嘅一啲经历同埋感觉咧，所以佢对食嘢本身咧都已经产生咗一啲好反感嘅一个感觉喺度啊。咁咧佢有一次咧就即系佢点样起嘅咧，就系佢大概半年前咧就系有一次就系类似肠胃炎啦，咁就令到佢都有啲呕吐啊，有啲好唔舒服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经过咗几日嘅治疗咧，佢慢慢好翻啦咁嗰个咧我哋都觉得系一个肠胃炎嚟嘅，咁但系咧自嗰一次肠胃炎嘅经历之后咧，佢开始就有形成头先讲嗰个不断呕吐嗰个现象啦，而且咧越嚟越严重啊咁最终头先讲咗啦，都要入院啦去做治疗啦。咁啊，慢慢嗰个过程一路睇落去咧，其实头先点解话佢系一个即系学习咗嘅一个方法咧？其实咧，你谂下，当佢咁唔舒服啊，不停呕啊，呕到咧要入医院啊，自然佢就 冇人话佢 咯，冇学啦。 系啦，冇人再话佢学业嘅问题啦， 冇错啦，冇人敢话佢啦，系咪啊？咁同埋咧就专注咗喺佢嗰个身体个问题上面啦、嗯嗯嗯。再加上咧，佢亦都系因为咁样咧，佢翻唔到学啦，系嘛？佢就唔需要再面对一啲咧，佢觉得好难去到处理，亦都好无助嘅一个嘅境况啊！吓、 嗯， 咁、啊、呢、這个咧，佢呢个喺边度吸取嘅经验咧？就系、是、嗰几日肠胃炎佢得翻嚟嘅一个嘅即系经验啊、经历啊！吓，咁佢用咗嗰个经历咧，呢、這个潜意识嘅一个反应嚟嘅。啊、原来佢嗰个咁样嘅即系表现啊、呕啊、咁唔舒服咧，系可以带嚟俾佢一个短暂嘅逃离啊，逃避呢个咁大压力嘅一个处境啊。 嗯、 无论喺佢屋企嗰个批评底下嗰啲处境啊，又或者佢翻学要面对学业嗰个困难嘅处境啊，佢都得一个暂时嘅喘息啊。咁嗰次之后咧，佢就开始有咁嘅情况咯。咁所以后屘入咗院之后咧，我哋慢慢即系医护人员慢慢咧就了解咗呢啲情况之后咧，当然就用唔同嘅方法啦，包括即系佢譬如话食物方面，你知道佢啦，即系一食嘢嘅时候好容易就联系咗佢嗰啲咁负面嘅经历或者记忆。或者感覺，所以咧，當佢食嘢嘅時候咧，開頭嘅時候用翻一啲比較特別嘅方法，例如咧，就用多啲嘅分散注意力嘅嘢啊，佢食緊嘢嘅時候，同佢做多一啲其他可以帶到俾佢正面啲感覺嘅一啲活動啊，例如同佢傾下一啲佢開心嘅嘢啊，又或者咧係一啲令佢覺得係有一啲被鼓勵啊、被讚賞嘅一啲嘅對話咁樣嚇。咁、啊、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同佢屋企人。啊、即系 都慢慢去到理解翻佢哋嗰个互动啦、啊。以往从以往好多时候嗰个交谈就系一啲一开口就系可能讲学业啊、批评啊咁样，嗰、那个角度咧转化啦，转化点样咧就系、是、啊，我哋多啲除咗学业之外咧，多啲讨论其他佢嗰个小朋友嘅一啲。品格上啊，又或者佢其他长处啊，或者佢做得好嘅嘢，吓转化咗嗰一种咁批判性嘅，或者咁以学业为中心嘅，甚至以学业为一个佢自我价值嘅准则，嗰、那个角度去出发嘅一个交谈，吓慢慢有咁嘅转化，然之后多啲即系坦诚啲嘅沟通，同埋多一啲即系互动啊，甚至玩游戏嘅时间啊，咁嘅时候咧，嗰、那个家庭里边嘅气氛压力咧，都慢慢开始缓和啲啦。咁、当系咁一路做嘅时候，再加上有少少药物去帮助，令到嗰个年轻人咧都可以啲焦虑感咧可以慢慢降低，慢慢咧一路一路咁去嘅时候咧，嗰个年轻人咧食嘢上边咧明显有进步啦，开始食流质，慢慢变到一啲咧可能一啲稀嘅或者一啲即系半固体嘅食物啦，慢慢可以接受多啲啦。到最后呢就可以慢慢成功呢食返一啲固体嘅食物啦咁样。咁、啊、呢个过程我哋见到呢其实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学习啦同埋好多配合㗎。咁、啊、所以呢我哋眼见係一个咁嘅现象，但係其实背后呢原来是可以咁多影响住嘅。 其实应该由开始嘅时候就唔好屋企人俾咁大呢一个读书压力佢啦，系嘛？ 系啊，咁但系有时咧，有啲家庭尤其是咧惯咗唔讲嘅，即系好多时候尤其呢啲负面嘅感觉啊，唔敢讲啊，惊讲咗出嚟咧，仲多嘅问题啊。又或者有啲家庭咧系惯咗咧就系、是、以和为贵啊，即系意思系 conflict avoidance 啊、嗯，即系逃避呢个嘅冲突啊。 嗯 啊，呢啲咧正正就系会将啲负面嘅感觉情绪咧各自埋藏喺心入边啦。吓、 嗯， 咁、啊、当佢埋藏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总会有 爆嘅一日， 爆嘅一日嘅系，同、嗯、一爆嘅时候咧，可以系 一发不可收拾。 系啊，冇错、嗯。 所以有时我觉得沟通即系喺个情绪上边系都可以得到舒缓嘅。 冇错，呢、這个沟通咧，正正尤其是家庭入边咧，相当紧要嘅。讲紧沟通唔系讲紧 嗌交， 系啦，或者系靠嗌交，或者就咁讲一啲好生活上啊一啲。茶余饭后嘅一啲事件啊，嗰啲咁嘅嘢，而系讲紧咧，可以用一啲深层啲嘅沟通，讲紧啲讲感受啊，讲、自己睇法啦、 嗯， 放胆表达自己啊，嗰啲嘅沟通咧，嗰啲先系一啲比较有质素、有效嘅沟通。 嗯，咁啊，相信其实作为一家人咧，你都系应该系爱自己嘅子女或者爱自己嘅父母嘅，咁但系好多时候系唔识表达咁解嘅啫。 系啊，冇错，同埋好多时候啲年轻人都表达翻咧，即系点解佢哋咁唔肯讲自己啲嘢咧？嗬，好似叫。唔开把口咁样噶，系咪啊？咁好多时候佢哋嗰个 feedback 咧，个回应咧就系话，点解咧？就系、是、佢每一次讲佢自己嘢嘅时候咧， 都是被人批判的。 嗯，是。 是一讲出来呢就有人去到批判他了。啊你原来啊你这样想嘢或者你这样做嘢梗是。 咁就唔啱㗎啦。 冇错，你想想当他这样的时候一次两次十次都是这样呢他不肯讲㗎啦。 嗯，咁所以其实有时我觉得聆听是很重要啦。即无论你觉得他讲的嘢啱唔啱都好，起码听咗他讲先，去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先。你唔系佢未必明白佢个中嘅感受嘛。 非常啱啊，系啊，有时候就系我哋唔好睇嗰片面嗰刻佢嗰个行为啦，而系我哋要了解佢点解有咁嘅行为背后系点解咧吓，个个人都有好多唔同原因嘅。 嗯，咁啊，大家就谨记谨记啦。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拜拜。 Okay, 拜拜。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6:28啊，是时候要有一个梦醒时分啊，起身翻工翻学啦。王中呢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呢，咁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就係下个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啦。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就要约定你听朝早喺第五台5:00清晨爽利前辈配会再同你见面啦。咁我哋继续听埋呢一首陈淑桦嘅《梦醒时分》，同你讲声拜拜。 新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身处25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强检公告，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因应昨日公布的一宗确诊个案，中环士丹顿街29号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而早前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的本地个案，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富东广场、东汇城、文东路公园、荃湾天主教领部幼稚园、葵芳新都会广场二期叶氏儿童音乐实践中心和深水湾泳滩的人士需要再次检测。另外，由於18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個案，相關學校被納入公告。衛生防護中心會直接向幼稚園同學校提供糞便樣本樽或者深喉唾液測試樣本收集包。中文大學表示，新學年起，入住宿舍的學生必須接種新冠疫苗或者每兩星期做檢測。 中大话，全球疫情数据显示，接种疫苗是减低个人感染风险同埋预防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中大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批评学校的做法是变相强迫学生打针。有宿生表示会重新考虑会不会申请新学年继续住宿。又在酒吧兼职的学宿生表示，早前为符合政府要求已经接种疫苗，所以新措施对他没有影响。港大、科大、理大、岭大、交大、浸大和城大回复查询时都表示未有相关安排。美国疾控中心放宽戴口罩的指引，已经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在大部分室内地方都不用戴口罩。指引提到，全面接种疫苗人士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大型或者小型活动时都无需戴口罩或者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在巴士、飞机、医院、监狱和露宿者庇护中心等人多挤迫的室内场所仍然要戴口罩。全美至今有1亿5400万人，即是46%人口已经注射至少一剂疫苗，1亿1700万人已经全面接种。缅甸官方传媒报道，早前被捕的日本记者北角裕树将会在近日获释，并且被遣返。45岁的北角裕树是自由撰稿人。2月26日，他曾经在街头拍摄示威活动时被捕，几个钟头后获释。4月18日，他被警方从仰光的住所带走，之后被起诉传播假新闻。报道说，当局将会撤销对他的起诉，并且将他遣返日本。缅甸军方2月政变夺权之后，武力镇压示威，造成780多人死亡，最少80名记者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台湾昨日大规模停电，受到高雄一间电厂故障影响，大约400万户要实施分流停电，到晚上8点之后先至陆续恢复正常。期间有多宗火警同埋混捏嘅报告，稍后会联络驻台湾记者了解今次停电情况同埋跟进工作。 中大要求咧，新学年起入住宿舍嘅学生要接种新冠疫苗，咁否则嘅话咧就要每2个星期做一次检测。中大学生会就批评呢个做法系变相强迫学生去打针。有专家就认为咧，中大冇任何迫切性提出相关要求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详情。 疫情持续超过一年，戴口罩成为新常态，有时都唔系好方便。对于要靠读唇同埋观察面部表情嘅听障人士嚟讲，就更加造成。